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8月13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件事情，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120分之1的认真，但是却给你带来了诺贝尔奖。时间回到1892年，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瑞利反复测定了从空气当中得到的氮气的含量。在标准情况下呢，氮气的含量应该每一升是1.2572克，但是呢，他测出来的氮气的含量呢是1.2506克，这两者相差呢是0.0066克。为了得到精确的实验呢，他反复的来去做，后来发现这个0.0066克还是一直存在。想了半天，自己不知道这个题该怎么解了，于是呢就向瑞典的化学家瑞利来进行求教。瑞利的朋友呢拉塞姆啊，思路是非常的开阔，他呢曾经也来做过这个氮气的实验，而且呢在提取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啊，这个理论上的氮气的含量和提出来的氮气的含量呢差着120分之1。接下来呢，瑞利和拉塞姆进行了研究合作，在1894年的8月13号，他们将空气当中呢得到的氮通过加热的镁除去生成的氧化镁之后呢，留存了少量的气体，对这个气体呢进行了光谱分析，得到了有红色和绿色的各组明亮光线的光谱。通过光谱的方式，他们发现其实呢，认为这是氮气的这团气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微量的元素，这种元素他们给它取名叫做氩，这就是氩气的发明。因为呢，氩气的发现啊，我刚才用词不对，是发现而不是发明。氩气的发现呢，瑞利是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拉塞姆呢是获得了同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氩是稀有气体当中在空气中含量最少的一个，由于呢在自然界的含量当中呢是相对而言数量呢也是比较少的，而且呢也是一种现在在生活当中常用的稀有气体。突破了120分之1的认真，你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让新闻更有料。以下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发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爆炸事故。当这个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在新闻媒体中呢也已经看到了啊，其实呢是有不少的市民赶紧呢来离开爆炸的现场。那么当一场爆炸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采取一种科学的紧急避险的方式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到北京市防火中心宣讲教官孙岩，和孙岩聊聊这个话题。孙岩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这种非常剧烈的、面积比较大的爆炸，我们应该如何来采取科学有效的紧急避险的方案呢？ 针对天津的这起事故，我们也有一些紧急的应急措施。像这个应该是一个 孙岩，哎，打扰一下您，您现在这个手机信号不太好，调整一下方向，咱们接着来。 好的，能听清楚吗？ 好，现在没问题。 在发生这种紧急爆炸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要是按照应对方式，第一声在这个爆炸的第一声响起的时候，第一个紧急动作应该是趴下。 嗯。 这样降低这个高这个身体的高度之后呢，也是为了防止一些这个高空的这个坠物或者是这个碎片对自己造成一个伤害。 嗯。 其次呢，就是说如果反应来得及，在趴下的同时尽量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头部。 嗯。 首先呢，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爆炸一般会产生三种伤害，是爆烧伤，还有这个爆炸伤，还有爆震伤。这个可能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像我们这起事故，最近的这个居民楼大约是相距了700米，一般都是这种爆震伤，而且受伤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因为玻璃碎片，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远离这个窗户，尤其是落地窗啊，就是玻璃比较多的物品，其次就是要远离这个。我们就是管道口， 嗯， 这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 嗯，远离管道口 像我们家里边 为什么呢？ 因为像咱们现在的楼基本上都是有这个燃气管道， 嗯， 还有这个水管，它是属于在整个楼里边相对而言比较脆弱的地方。 嗯， 所以说这叫我们这叫缺口效应。 嗯，所以您给大家的建议是，发生了这种事故，远离窗户，远离管道口。您刚才说，一般的这种爆炸的事故，它会产生三种伤害，接下来还有哪些呢？ 这三种伤害，然后其次就是二次爆炸之后造成的这种冲击波的这种伤害，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是因为不明白什么具体情况，很多人虽然说已经逃离了楼房，但是会站在楼下，这个去。观察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就是因为二次爆炸产生一些本身已经损毁了的物品再次掉落之后造成的这个二次伤害。 嗯，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发生爆炸，首先第一个做到一个有效的自我保护之后，迅速的到达周边开阔地带来进行等待救援。 嗯，对。您说到这一点啊，我们在这次的天津爆炸事故当中呢，看到现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随后呢还有浓浓的黑烟在现场啊这个继续燃烧，也在随空气飘散。大家在撤离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个风向？我要离这个污染物越远越好。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危险品，国家这个指定的一个危险品的一个集散码头，所以说这次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关注一下这个风向的同时，还要尽量的就说是往水源多的地方去进行这个集结，或者是随身或者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水啊浸湿这个衣物啊，保护一下这个口鼻。一旦有伤者，尤其是呼吸道的这个伤者的时候，尽量的快速的用清水来进行一个这个清理。 嗯， 还是最主要的，第一，防止这个。二次、三次爆炸的造成的这个二次伤害，然后到达这个空旷地带，等待这个有效的一个救援。 嗯， 像咱们这起事故，应该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调查，还有那个幸存消防官兵的回复，就是先发生的火灾，然后导致了这些危险物品的爆炸。所以说，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防火，也是有必要再次提醒大家。 嗯。好，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按照您跟各位所讲述的，如果说发生了这个爆炸事件呢，第一时间身体要采取一个下蹲或者趴下，这样呢避免冲击波或者玻璃对于身体的伤害。第二点呢是要远离家中的窗户以及一些管线。第三点呢，在撤离的过程中呢，这个下了楼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看热闹。然后呢，尽量往开阔的地方和水源比较充沛的地方去，这样呢也是有利于伤者的救治以及呢大家迅速的撤离。 嗯。是这样，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紧急情况的处理吧。 好嘞，谢谢北京市防火中心宣讲教官孙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再见。 嗯，好，再见。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我们是针对发生在天津的滨海新区一场爆炸事故呢，给大家来说了一些在遇到爆炸事故时候如何来紧急的避险。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聊。 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AM 八二八，AM 八二八。 北京新闻广播。 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和大家来说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啊，在互联网上还挺火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据说超过35岁的人就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哎呀，很多70后这个80后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纷纷表示哟，我怎么就真听不到啊。但是呢，相对于90后和00后而言呢，他们能够无比清晰地听到这个声音。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说，甚至有一些学生把这个声音设置成为了手机的铃声，这样的话呢，即使上课有人打电话进来，老师们都根本听不见。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它会区分人的年龄段呢？更加年轻的人能听不见，年龄大点的人就能听见了。我也是找到了这篇文章当中的这段声音，接下来我们就来现场做一个实验，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听啊。我不知道各位的年龄是多少，但是您能不能听到这段声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真的就决定了或者暴露了你的年龄呢？来听听这段声音。怎么样，大家的答案出来了吗？刚才呢，我是的确播放了一段声音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见，能不能听见这个声音啊？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决定的？是不是这个声音可以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年龄段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了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聊一聊。寿陀先生您好。 余龙你好。 刚才呢在线上等了一段时间了，这个声音您听到了吗？ 我没有听见 啊。你真的没有听见呢？ 真的没有听见。 天哪，这是不是意味着某些事情已经确定了，已经发生了，咱们的年龄已经过了呢？ 其实呢，这个可以说个段子吧。这个段子呢，这个很早之前在网上流传的时候呢，我就看过。讲的呢有一点点道理。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听力啊，就是我们人的听力，对于这个声音的频率来说呢，有一个选择的范围。我们的这个耳朵呢，能够听到的声音大概是分布在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这个频率范围之内的，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就20赫兹就是很低的声音了， 对， 20000赫兹呢就非常高的高音，就是像蚊子的叫声，就声音就挺那个频率就挺高的，但是呢，就是说人对于这些不同频率的声音呢，它的这种敏感程度不一样，而且这种敏感程度呢，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因人而异呢，可以说。跟个体有关，有些人的这个听力对于某些频率来说就更敏感一些，有些人就要差一些，这些有天生的因素。这不能说这个人的听力就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有天生的有这种差别。另外呢，确实跟年龄有关。我们说呢，就是说一般我们谈论到这个衰老性疾病，说老年性耳聋，其实这个词呢，现在来看呢是有一点。不那么正确。为什么说不那么正确呢？一般都说什么人老了是吧，眼睛开始花了，这耳朵也开始耳背了，或者是这种各种这个生理功能开始衰退了。那我想让你猜一下，也希望这个听众能够猜一下，我们人类的听觉从几岁开始衰退了呢？ 从几岁？哎呀， 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其实我刚才就已经有点露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呢？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头发白了吧，因为大家觉得头发白了以后这是进入衰老的一个体貌特征，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吗？ 是，确实很多老人都抱怨自己的听力下降啊，就耳背了。但是呢，实际上人类的听力的敏感的高峰发生在8岁。 你的意思是从8岁以后我们的听力就开始衰退了？ 确实是这样的，从8岁以后呢，人的听力就慢慢在走下坡路，但是这个下坡路呢，并不是对所有的声音都敏感程度下降了，就是对高频声音，对于高频的声音的这种敏感程度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了。特别是像16赫兹以上的这种频率，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开始听不见了。好多人这个抱怨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对于某些高频的声音丧失了这种辨别的能力。但是这个呢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呢也应该把它跟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呀，我最近听力下降了。其实呢，这种情况发生的大部分不是这种衰老性的听力下降，而是其他的 这个听力方面的问题，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鉴别。这种衰老性的这种听力的下降呢，是一种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它往往都不会引起你的重视，因为它不会对所有的频率都会产生影响的。这就是就是老年性耳聋。当然这个老年性耳聋确实是从八岁以后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说真的称它为老年性耳聋是有点不太客观的。刚才其实你放的那段声音就是一段频率很高的声音，可能非常接近于2万赫兹这个频率了。所以说呢，对于很多人的耳朵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看来我们能不能听见某些声音，的确是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啊。我听完您的解释之后，我就更觉得趁着年轻，我们得多去做一些事情，多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了。可能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人的身体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衰老。那你 但是呢，我在这插一句呢，就是说，你看，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耳朵，年轻的时候听力确实比老年的听力要好很多。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可着劲儿的去享受呢？比如说享受音乐是吧？享受音乐，享受声音。 对。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小心。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听力丧失、听力损失、听力下降的这种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噪音性的耳聋。 哦。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耳朵接受了太大的声音、太持续太长的这种大的噪声。特别是你像戴耳机。戴耳塞其实是影响挺大的。这种耳聋的一个就是听力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呢，是它对于低频反而是这个辨别程度下降了。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我那个高频分辨不清楚，大部分是从听不清楚低音开始的，而且呢这种也是很难恢复的。就是大家还是要保证你的用耳健康，比如说用耳机要适度， 对， 音量呢要适度啊。这个时间也要适度， 这也是我要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在平常的生活中就要注意来保护自己的听力。有一个说法说，人的听力一旦你被确诊了是听力出现了受损，甚至下降，这是不可逆的，是吗？ 对于那些因为神经系统或者是内耳造成的原因，就像那个不管是因为衰老造成的这种听力的下降，还是这种噪音造成的这种听力的下降，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内耳的一些细胞，比如说毛细胞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组织受到损失，然后就没法再恢复，很难再恢复。但是有一些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最近突然出现了听力下降的情况，还是应该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很简单的叫外耳道阻塞，就是你的这个耳屎太多了，就是说把外耳道阻塞了，你会造成你的听力下降，但是你并没有其他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到医院里去，医生看一下，可能花20块钱掏一掏，你通把这个外耳道弄通畅了，然后你的听力可能就恢复了。 好，谢谢寿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看来的确啊，我们的年龄变化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出现一些衰老，尤其是在听力这一部分。刚才玉龙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在网上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啊，当某些人或者说大部分人吧，超过了35岁以后，对于这个声音呢就听不清楚了。看来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这段声音是什么，没事，我们再来听一遍，也伴随着这段声音，我们结束今天的上半段的话题。一会儿和大家聊一聊以下要和您说的事儿，来测试我们年龄的声音又要来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来听听看这段，您能不能听得到呢？ 有社会学家曾说，手机不但是现代社会的通讯工具，更像人体的一个新器官了，因为我们时刻都离不开它。某手机厂商近日对全球手机用户进行调查，发现70%中国人睡前必须看手机，甚至入睡后都会把它放在枕头边。听到这段话的您也是这么做的吗？睡前看手机对身体健康会有什么影响？枕边的手机发出信号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枕着手机入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科学让新闻更有料。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个这样的事件啊，不久之前一家非常著名的手机生产厂商对于全球的七个国家的智能手机的用户进行了一次调查，一共呢是访问了美国、英国、巴西、中国、西班牙、墨西哥、印度的7112名用户，这个样本量应该算说是足够大了。其中中国的用户呢997名，结果这个调查出来的数据是非常的有意思呀。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调查结果显示，七个国家呢，平均60%的用户在睡觉的时候都要拿着手机放在身边，其中印度最高，高达74%，中国紧随其后70%，最少的是西班牙和英国，也有43%。现在呢，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化，已经呢和我们的生活彻底融合，分不开了。要不然怎么有人说手机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一个新器官呢？甚至被调查者有半数都承认，如果家中发生了火灾，他们可能会放弃宠物狗和宠物猫，第一时间抢救手机。关于这个答案呢，印度人的选择是68%，中国人呢是65%。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啊。有70%的中国人每天睡觉之前要看手机，而且呢会和手机相拥入眠。到底我们在睡前看手机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整只手机睡觉，手机带来的辐射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吗？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果壳阅读的主编小庄。欢迎小庄，你好。 刘勇好，大家好，我是小庄。 那刚才也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跟你分享了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哎呦真是还是让我挺意外的，没想到这么多的人天天都是枕着手机睡觉。你也是这样吗？ 我基本上会就是用完了就把它塞到枕头底下 啊，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我过去就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手机啊它会干扰你的脑电波。我有一段时间睡眠不太好，所以呢我就认为是手机的问题。我现在睡觉的时候手机至少会跟我保持1米到1米5的距离，每天晚上都睡得可香了，天天都不想起床。 那我觉得还更多是一个心理的作用 啊，跟手机的辐射没有关系吗？ 对，手机的辐射，对，你没有在使用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其实它在使用的时候也并不是很高 啊， 对，那个不足以说达到来影响你的所谓这个脑神经活动的程度。 嗯，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枕着手机睡觉是不会影响你的睡眠的。 对， 那枕着手机睡觉它的辐射，比如说长年累月手机你枕在枕头下面，那个辐射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这种调查证据，因为其实像手机等于进入人类生活以来有几十年时间了，那么一直会有机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查，这种我记得最长的一项大概是有30多年的这样最终调查数据，因为它这个一定要跟随着这个人群的使用来记录很多东西才能够得出结论的。但即使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记录也没有发现说它会造成我们的所谓就是说在这种生物层面的一些损害或者什么的。对，手机它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热效应，对，它会发出大概也就100毫安这样子，而且当中可能就1/3会有可能就是说来辐射到你，对，其他消失在空气中的，这是一个很低的能量。 嗯，就这个能量至少目前的科学研究的进展是没有数据支持说它会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 对，它只是一个很低的那个热效应。 但是啊大家也会说你手机你发明到现在，就是二战以后其实才有了那个就是摩托罗拉 CDMA 的技术嘛，大家才后来有了什么 GSM 呀 CDMA 的这第一代的手机的网络。那现在也就是几十年，30年、40年、40年的时间。 对，但我刚刚对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确实有长达3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终记录。 但是这30年没看出问题。那并不代表说这一代人逝去了以后，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下代，300年以后。 不，他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现代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这个生产的东西都这样了。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要给它贴上各种各样的 问号。对啊，对啊，然后你所有的东西你都得这样去监测，那。 对，不过你回头看来， 对，如果你有这么那个强烈的质疑的话，对。 对，你回头看来，好多东西其实也就是这么几十年，比如说电脑， 啊、 大家现在都用电脑。你比如说什么来着？电视，对，电视的时间也就无非是这几十年的时间，彩色电视。生活中好多东西也就是这几十年啊。 是啊，就是因为这几十年里，可以说我们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以前就想象不到的变化。 嗯，这些都是科技的 变化。而且在这些东西当中，可以说对手机的这个监测和监控还是比较，就是说。做的还算比较到位的，我们可能隔几年就会有一个相关的这个 数据调查，说哎，我们最近又怎么怎么样了？对。 但即使是这样啊，我还得跟您分享的是什么呢？能看到有很多媒体，包括有一些民间的组织，大家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做不同的试验，就希望能够证明出手机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嗯。 而且还有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说法。就总而言之，这件事情 它主要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使用频次太高了，它是一个就是嗯。就是突然之间嘛，也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去查了一下，其实我更关注的说是手机成瘾的这样子。那么我再查到一个大概是9年前的数据，对，那个时候就是认为自己有重度使用这个就手机的习惯的人可能大概是10%。 嗯， 对，但是我在查到去年的数据的时候，这些一般是在年轻人群体，可能是大学生的这种群体当中展开的，那已经有60%以上的人承认了， 离开手机活不了。 你就是八九年的时间而已，对， 嗯， 你一下子就是翻了，就是从10%到60%， 嗯， 对，它是这么深刻的改变我们的行为的，对，这个我觉得它是更有意思的心理学范畴的，对，社会行为这方面的这种。 健康的这一方面已经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现在科学的研究成果。 对，我觉得在生理层面，就你不要那么多的担忧。对， 生理层面我还有一个担忧，这个就跟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之前把手机枕在枕头下面，我觉得睡不好，把它拿开了以后，现在天天 它硌住你了吗？ 好像没有吧，我都用的手机都很小，又不用那种大砖头。哎，我觉得问题是这样，有人说你睡觉之前你看手机。包括 iPad， 包括你的电脑，就是它的那个背光啊，背光里面它是会有那个蓝色光的，就蓝色光它会通过你的视觉细胞来去反馈到你的大脑里，会让你的大脑这个在产生褪黑素的时候，就是褪黑素是促进我们睡眠那种很重要的激素嘛， 嗯， 就褪黑素的产生它会就是影响它，所以说就是你睡前看手机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我真有这种感觉，睡之前我要看手机，我就会觉得一晚上睡不好。 说实话我也没有去，因为是你今天才跟我提到的，但是比如说像现代社会的这种光污染，它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确实是存在的，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就是晚上你可能的这个保持黑暗的时间已经是就是越来越少了，在城市生活当中，这些已经对我们的睡眠造成困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武断的，就是说这个手机的这个光直接会，它会比其他的这些比灯光或者什么更那个严重吗？对，这个我觉得我还没有拿到数据。 我再跟你分享一个已经是基本上被确认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年轻人的视力下降很快，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睡前看手机。这有一个背景的因素，就是他们看手机的时候是关了灯，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去看手机，手机的背光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因为太过于亮了，会对他们的眼睛产生压力，以至于呢，有人都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了青光眼的症状。这个之前我还看过，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哦，这个我没有注意到，对，不好妄下结论。 没事，这事儿我就跟你分享一下，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总而言之，我认为吧，就虽然说按照我们今天现有的这个科学数据跟大家来说，就很难证实说是不是因为手机的使用导致你今天晚上睡眠质量下降啊，导致你这个睡不好，甚至导致你的身体出了状况。但是睡之前你用手机，很有可能会改变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原本 它还是对一个生活的习惯的或者节奏的打乱吧。对，因为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成瘾行为。对，你在睡前就是过度的使用手机，然后你可能接收到了很多信息，你的大脑的那种也是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什么的，或者你可能入睡都比较难。对，我觉得它是这样来造成影响的。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的话，睡之前还是尽量不要看手机。 对，这点我非常赞成。对， 就睡之前不要看手机。 对，我觉得手机的过度使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它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社交，包括我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调查不同的性别的这种使用手机的那个嘛，就其实觉得就是那个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还更沉迷于手机一点。因为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社交。对，但男性呢，他在上面他会比较功利的一些行为，或者他索性打游戏就是娱乐。对， 我用手机每天就是看新闻，要不然就发微信。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用手机，他们的目的就是仨字儿：买买买。 就不同的刷各种各样的网站、啊、 对，或者他们要保持一个交流的状态，跟朋友说话啊什么的，就发现女性送在那个社交网络上，就是比如发那种每天对话什么的，都会量非常大。 嗯，所以其实它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交流方式啊。接下来我还想和你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这一次的这个知名手机品牌的调查当中，他还发现呢，手机已经在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有调查结果显示呢，平均57%的人会把手机带进厕所，尤其是中国用户的比例最高，高达67%，巴西64%，印度41%。而有5名的受访者就有1人表示洗澡的时候也会用手机，巴西呢27%，墨西哥25%，中国人呢在这方面是最放松，只有8%。把手机带进厕所，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就很多人的便秘就是藏此不至，可能跟这个有关。 哎，来说一说，我们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看手机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它还是导致你比如说过长时间，那有些人排便的习惯本身就不好，或者就存在一些肛肠的这个毛病了，对，它就是这个影响一定是不好的，这个是有证实的，对，这个我是看到过研究。 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说你可能便秘，你就便秘的更厉害了。 啊？ 嗯。 但我在那有更长的时间，反倒会加重我的便秘。 对，但是因为你的这个时候你没有集中在那上面吧？ 就上厕所这件事儿都千万不能分心，得集中精力去干一件事儿。 对，你会在上面过多的耗费时间，就变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对吧？你比如说你本来就是需要点时间，但是你可能是用了2倍3倍的时间了。 嗯， 对，那么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它的反应也变得不那么敏锐了。 嗯，我之前看了一个数据啊，就自从这个消费电子产品进入到千家万户以后，有一个医学方面的统计数据，人的痔疮的发病率比之前是提高了67%。 嗯， 你觉得这个跟手机怎么解？ 这可能包括手机啊，包括这种各种的手持设备啊，这种甚至因为你在坐在家里可以就是不出去的时间多了嘛，就你的运动少了嘛，这些都是原因。 对，手机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那儿坐着，就整个人被牢牢的吸在这个手机上。 对啊，手机肯定掠夺了很多我们应该用来运动的时间， 而且很多你可能面对面跟一个真人来去沟通的时间，你就会用这些时间来去发微信、打电话， 对， 或去上网去看。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提一下，比如其实手机会增加这个车祸的发生率， 因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会接电话， 对， 会发微信， 对。 啊，我基本上我每天上班，我在路上我都会看到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在等红灯的时候，那个红灯明明已经都变绿灯了，那个车就是不走。然后呢，这个绕过去一看，司机在那儿发微信，就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就是现在手机真是给我们的生活已经是带来便利的时候，开始在逐渐制造很多的麻烦了。 对，就是凡事我觉得要有一个节制吧，你不能够过于沉迷在上面。对，现在大家对于手机的使用已经到了一个我认为是成瘾的。 嗯，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毒品啊。 嗯， 大家可能短时间内没看到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于健康的影响，但是我们今儿跟您一说，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数据，所以提醒各位，现在全中国已经有70%的人晚上睡觉之前会看手机，睡觉以后会和手机相拥入眠。这已经表明你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到底是你在使用手机，还是手机在使用你呢？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是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好，时间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呢小庄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响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